第三十集，自投罗网。罗宁终于醒了过来，他的嘴巴和鼻子里充满了青草的味道，至少他认为那是青草，闻起来有青草的气息。虽然这样的经历如今真是久违了，这气味让他想起田野与和平时期，与温雷萨共处的平静岁月。他费力地站起身，夜幕已经降临，月亮散发出明亮的光辉，他看到自己处在一片林木稀疏的地带。罗宁侧耳倾听，却听不见任何声响。他忽然感到一阵恐惧，生怕自己又误入了另一个时代，这时才想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面对那个吸取他魔法与生命力的恶魔，绝望之下，他用法术把自己传送到了这个地方。但慌乱之中，他并不知道传送到达的地点具体是哪里。罗宁观察了一番，从四周的环境中看不出线索，既有可能只逃出了几里远，也有可能出现在星球的背面。无论是哪种情况，罗宁都不想继续等下去。他脚步踉跄，想要找到一些地标来判断自己所处的位置。突然，身后林地传出声响，罗宁立即转身，抬手准备施放法术。接着，一个巨大的身影出现在他眼前。 别紧张，法师，是我，布鲁克斯。 就你一个人？ 这不还有你吗？你制造的动静可真够大的，活像个喝醉的巨婴。 不知道马法里奥去哪儿了，我施法时他就在我旁边，要是你被传送了过来，说不定他也在这里。 有可能，但反正我没看见什么暗夜精灵，也没看见地狱犬。 要是那些恶魔也跟着来了就麻烦了。布鲁克斯，你知道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吗？ 树林，森林里。 哼，真是个很棒的回答。我现在打算往那边走，或者你有没有更好的主意？ 可以等到天亮再行动，看得更清楚，而且那些暗夜精灵也不喜欢阳光。 等待从来不算好主意。 那就走吧，法师，你的决定应该不会错。 布鲁克斯，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我说的不是这片林地，而是你是怎样进入这片时空的？ 最初，布洛克斯缄默不语，最后还是向罗宁说出了实情。罗宁专注地聆听，掩饰着自己的情绪。原来这位老兵和他那命运不济的搭档就跟在克拉苏斯和自己身后，也被那异象卷了进来。 你知道吞掉我们的是什么吗？ 应该是某种法术，把我们传送到了远离家乡的地方。 那力量远比你想象中可怕的多。 无论克拉苏斯怎样认为，罗宁都觉得布洛克斯有权知道真相，于是将整件事说给他听。然而，令罗宁意外的是，他的话倒没有吓到布洛克斯。他想起了兽人一族的历史，这才恍然大悟。兽人们原本就是穿越时空的天外来客，回到过去的魔法在他们看来也没有什么不同。罗宁同时将克拉苏斯的警告说给他听，我们不能参战，不能做改变历史的事情。布洛克斯很快就听懂了他的解释，却不认同他阻止自己介入过去的做法。在布洛克斯看来，这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这个时空中出现了危险而邪恶的敌人，妄图把所有爱事者全都杀光，只有懦夫和蠢货才会任人宰割。布洛克斯不止一次地声明了这个观点。 我们还能回去吗，人类？ 我也不知道。 你瞧见了，这里闯进了恶魔，还有燃烧军团。 这是他们第一次想要入侵我们世界的时代，我们世界的大多数人 都不了解那段历史。 哼，那就痛快地跟他们干一仗。 不，我们不能那么做。如果我们插手的话，有可能会改变历史。 哼，你已经跟他们战斗过了。 布洛克斯这句简单的话驳斥的罗宁哑口无言，他确实已经与敌人战斗过，因此早已做出了选择。可那是正确的选择吗？他或许改变了历史，但改变到了什么程度？他继续静静地向前走着，罗宁还在与内心的恶魔抗争，而布洛克斯则警惕地留意着周围是否会杀出敌人。他们走了半天，还是没有发现明显的标记证明自己身在何方。中途，罗宁甚至考虑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到原先那片林地上，试着将两人传送回去。不过，他又想起了那只险些要了他性命的地狱犬。周围的树木越发变得茂密，他们走进了一片密林。罗宁暗自埋怨自己选错了方向，布洛克斯却没有表示出有什么不满，只是用那把魔法武器劈砍着挡路的树枝。那把利斧看似削铁如泥，罗宁只能祈祷布洛克斯不要误伤到自己，就算是骨头也不会对那斧刃构成任何阻挡。月亮消失了，厚密的枝叶彻底阻挡住了他们的视线，给前行增加了巨大的难度。徒劳地劈砍了几分钟后，两人决定掉头返回。布洛克斯还是没有质疑罗宁的选择，但当他们往回走时，却发现来时的路却怎么也走不通了。原先的道路上长出了巨大的树木，树干两旁还长满了灌木丛，这一切仿佛都预示着这绝对不是来时的方向。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突然，有一双树杈似的大手紧紧地抓住了布洛克斯手中的武器，将他提了起来。布洛克斯不愿松手，仍然死死地握着斧柄，双腿悬在空中，想靠自己的体重从对方手里挣脱。罗宁跑了过去，使劲拉住布洛克斯的双脚，却帮不上忙。情急之下，他凝视着那怪异细长的手指，开始低声念起咒语。突然有东西从身后打中了他，法师往前一倒，要不是前方那棵树在关键时刻往旁边挪了一步，他肯定会重重地撞在上面。罗宁随着惯性朝地上倒去，却没有落在坚硬的地面或是纠缠的根须上，只觉得身下的东西非常柔软，是一个人的身体。罗宁惊呼，料想自己肯定砸中了先前死在这些怪树手里的某位受害者。在他起身的刹那，一抹皎洁的月光刚好穿透树冠，让他看清了那人的脸，是马法里奥。马法里奥发出一声呻吟，睁开眼睛看到了面前的罗宁。 罗宁，是你。 看我收拾你们这些怪物。人类法师，你不打算出手吗？ 不，罗宁，停手，布洛克斯，别跟他们打，他们没有恶意。 没有恶意？这些家伙想抢我的斧头？ 照我说的做，他们是守护者。 兽人战士无奈地叹了口气。罗宁望着马法里奥，马法里奥没有给出更多解释，他站了起来，面色平静地朝布洛克斯战斗的地方走去。他们发现那个布洛克斯已经被几棵非常凶狠的大树团团围住，在高处的树枝上挂着他的战斧。布洛克斯累得气喘吁吁，身体仍然紧绷，目光在同伴之间来回移动，仿佛还在犹豫到底要不要爬到树上去。 听听你在说些什么胡话，但愿你是对的。 当然，林中的兄弟们，绿野守护者，我对你们深表感谢。我知道 你们一直在照看着我，直到我的朋友赶来。他们没有恶意，只是还不了解你们的身份。我们不会再麻烦你们了，感谢。 树叶的响声愈发明显，同时缠住布洛克斯战斧的枝条突然松开，武器朝地上落去。他们本可以让那把斧子完好无损地落到地面，兽人突然迈步向前，用强而有力的大手准确无误地抓紧斧柄，可这次他没有挥斧就砍，而是将斧刃冲下，跪在地上。 我请求你们的原谅。 他们接受了你的道歉。 你真的能与他们交谈吗？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那就问问他们，我们在哪儿？ 我已经问过了，距离原先的地方不算太远，可也不算太近。事实上，我们既很走运，也很倒霉。 此话怎讲？ 这里离我的家园只有一小段距离。 该死！ 怎么了？你们俩是不是知道什么？ 我就是在距离这里不远的地方被抓住的，很近很近。 我会带你们离开这里，这次我已经准备好传送术。这一次 我们交过一次好运，如果你在这里冒险使用法术，就会立即被月之守卫发现，他们能够侦测到你在施法。其实就连刚才那道传送法术恐怕也已经被他们察觉到了。 那你有什么建议？ 既然我们离我的家园不远，不妨利用这个优势。那里有人能协助我们，可以去找我的弟弟和泰兰德帮忙。 那位萨满祭司，他会帮助我们的。至于你的双胞胎弟弟，应该也会吧。 那就跟我走吧，这里我很熟悉。 哇，这些树木都在为我们让路。这是那位半神啊，我是说塞纳留斯，教你怎样跟树木交谈并释放那些法术的吗？ 是的，我似乎是第一位真正理解他们的人，却连我的弟弟也更青睐永恒之井中的力量，不喜欢探索绿林。 永恒之井？难道永恒之井就在附近吗？难怪我的法术变得如此强大。 没错啊，我们就快到了。我认识这位长者，这棵盘根错节的老树。 哎，是不是有水声？ 这水流就在我家边上，再往前走几分钟就能。 还没等马法里奥把话说完，树林里突然冲出了许多带盔甲的人影。布洛克斯咆哮着举起战斧，罗宁也在准备施法，确认这些跟当时劫走他和克拉苏斯的邪恶攻击者是同一伙人。马法里奥却被他们的突然出现弄得一头雾水，他想冲他们举起手，举到半空中却又犹豫了。马法里奥的迟疑让罗宁一愣，这是个致命的错误。刹那间，红色能量光环笼罩在了两人身上，罗宁感到肌肉变得僵硬，全身疲软无力，他迈不开腿，除了张大眼睛之外什么事都做不了。 干得漂亮啊，小子！这就是我们要抓的那只畜生，还有帮他逃跑的罪犯。 旁边有人说了句话，但声音太小，罗宁听不真切。一群骑兵走进了包围圈，其中两人手里握着璀璨的翠绿色手杖，领头的是一位留有胡须的暗夜精灵，显然是他们的首领。在他的身边有一个人，当罗宁看清站在指挥官身旁的那个人时，震惊之感无以言表。虽然服饰有所不同，头发向后竖起，但他那张面色阴沉的脸简直就是跟马法里奥是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他是马法里奥的弟弟伊利丹怒风。